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今日咧系10月25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咧我系爆石啦，喺我身边有阿 Sam 博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有单新闻想同大家 share 下，就系咧早排咧依个我哋雪梨同埋墨尔本依两个城市咧，即系被依个选为2015年啦，第一同埋第二最有名气喎，成为又喺100个城市里面系最第一同埋排第一同第二喎，系雪梨第一啦，墨尔本第二喎，咁我哋都几威威水喎。 讲嚟听下。 嗱，基本上咧有一个report 叫做 City Repret Report 啦，咁基本上咧系一间美国波士顿嘅一间 consultancy 咧，就做咗个每年咧都会做一个 report 咧，就睇下啲 G8 countries 啊，跟住咧就有冇即系喺个 G8 嗰个啲国家里边有边啲国。有邊啲城市咧係最啲人咧係最想去參觀啊，去嗰度做嘢啊，或者係喺嗰度投資嘅咁樣。咁咧雪梨咧其實喺由2011年開始咧，其實每年咧都係投排三甲噶啦，咁樣。但係墨爾本咧今年咧就係、是、突然間即係一針咧就針咗去排第二咁樣，咁都算威啦嚇、啊。即係喺澳洲嚟講有兩個城市，其實即係澳洲嘅所有城市都其實係入前50嘅，咁但係就除咗 Canberra 啦，即係陰公啊 Sam， 咁但係咧其他譬如話雪梨啊、墨爾本啊、珀斯啊，即係黃金海岸啊、德雷德啊嗰啲都係切頭50咁樣啦。 德雷德都有， 德雷德都有啊！咁但系即系佢点样计呢样嘢咧？其实就系 睇下话先，话阿德雷德都有，我喺嗰度住过，住咗6年啦。 点啊？咁你觉得同坎培拉 就系一笪鸟不生蛋狗不拉屎嘅地方， 但系都赢到坎培拉、啊。 即系两个地方俾我比较嘅话，我系会选择 Canberra， 因为你可以落嚟 Sydney 啊嘛。 冇错啦，固然系啦，Adelaide 个问题系佢好撚大㗎，即係呢同埋基本上嗰个公共交通系统系有同冇系冇乜分别㗎喇。咁好似早两年就开 extend 咗嗰个电车系统呢，嗰个类似叫咩轻铁系统啦，咁就好少少，但係就基本上如果你唔系喺嗰个轻铁沿线嘅话呢，你去边度你都要揸车，咁呢冇车直情跛咁样。同埋佢啲地方好 Q 远，即系好，即系系揸廿公里系好啊，好起码噶，好起码噶。咁咧，嗰阵时我一日翻学，我要揸成50几公里一路， 即系有都蚀死你啦。喂，咁但系咧，那个问题就系咧，你做坎培拉作为呢个嘅澳洲嘅首都咧，都一百不入咧，都几大剂。 佢用咩准则评选啊？ 嗱，咁咧呢个准则就系咧呢个好问题啦。咁其实咧嗰个问卷咧就系问咗19000人啦，唔知19000人啦，真系叫rank， 即系投一佢心目中投100城市咁样啦。咁佢用三个准则嘅，咁第一个咧就系环境啦 ，OK， 究竟即系有几靓啊，或者系有几多几适合人居住啊咁样啦。第二个就系经济啦，咁当然系即系睇下即系经济增长啊，或者系经济嘅 stability 究竟有几高啊咁样啦。或者系佢重唔重视科技啊，或者佢哋啲即系产业啊即系支唔支持到佢哋经济啊咁样。咁第三嘅就系、是、即系当然系政府啦，咁究竟同埋睇下啲城市安唔安全居住啊，即系交通便唔便利啊，或者系即系政府人员嘅质素有几高啊咁样。咁 Canberra 可能系因为之前系咪做 survey 嗰阵时都仲系阿博特做紧总理嘅关系呢？ 喂，咁如果最深嘅准则 ，Canberra 冇理由输俾Adelaide。 Adelaide 唔係，即係你要喺 Adelaide 揾嘢做，基本上係 Mission Impossible。 唔係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個名唔夠響。其實依個都係話，譬如話頭一百位，由頭一百個最有名氣嘅，或者最有最 highly regarded 嘅，係 咯，叫你問 啦。咁你坎培拉可能真係啲人都唔係好識咯。 唔係啊，俾張 list 你。通常是 alphabetical 噶嘛，咁咧，屌你 Adelaide 喺頂，係咪先？咁你數一睇下，依係 Adelaide 咁樣 ，Canberra 可能啲人未嚟過咧又。 喂，咁我其實我講真啦，我睇翻即係話雪梨，你 rank 佢第一啦。喂，我自己住喺依度都成十幾年啦。喂，我其實又唔覺得話有特別有冇咁好啊，或者係 compare to 即係其他嘅城市，即係雪梨都可以攞第一，我覺得咦好似誇張咗少少喎。 屌你過嚟住下，你咪知咯。 唔系，其实系 O K。 你过嚟 Canberra 住下，你咪知咯。 Canberra 你系搵咗工你先去噶嘛，你唔会想去噶。 唔系，但系啊系啊，唔系就我就话你如果觉得 City 冇乜特别，唔系好好啫，咁你过嚟 Canberra 住翻一年半载，你咪知道 Canberra 系好受争议性嘅地方嚟噶，好受争议性咯。即系 Canberra 系好多人嗱，你涨到又低啦，嗰度失业率又低啦，啲人收入。错啦， 假到閪啊！我同你讲，啲人系有份工先过嚟，咁梗系收入率低啦。因为冇份工嗰啲就走噶啦嘛。我见咗唔知走几多，咁跟住话咩收入中位数高，屌咁个个都系打政府工，咁梗系低嘅一个。咁拉云梗系中等，即系嗰个收入中位数高噶，系咪先？咁你仲有低就更加无稽，你根本。 冇 拆 嘅 咯，冇 拆咧， 八成都公务员，你差唔多八成半九成都系外来人，咁你边度会？政府帮你 vet 晒啦，已经政府做晒 background check， 做晒 政府就系最大嘅贼啊，可能。 但系啲人 Canberra 最大的问题冇 spirit 啫嘛，啲人 点样话冇 spirit， 系啊，即系 都系啊， 系冇一个 community 冇。好奇怪噶啦， 系咪即系冇 character 嘅先个城，即系唔好似 Melbourne 咁样或者 Sydney 咁样，即系冇咁点讲？即系我成日都觉得 好人造出嚟嘅城市， 系啊，我 城市都系设计出嚟。 所以就系咁，我成日同啲 ABC 讲话，我觉得 Canberra 好啦 artificial， 佢哋成日都话唔系啊，我唔觉啊咁样咯。即系我成日都 嗰啲人啊嘛，你讲 系啊，屌跟住我 啲人梗系唔觉啦，佢 唔系跟住佢仲要好理直气壮同你讲咧，佢话冇啊，我都 travel 过去其他 city 啦，我唔觉得Canberra 都有坏人噶，我都唔觉得 Canberra 有几坏，跟住我心谂，屌你试下去东京去香港去睇下，你就见到咩叫冇坏人啦，你试下去大陆北京睇下，真系即佢哋 Canberra 里面成长嘅人咧，好捻农村嗰种 mentality， 即佢系点样？佢觉得即所有嘅问题，其实所有人嘅问题都系同一种问题 嘅。吓，佢就觉得佢哋叫 Sydney 叫 Big Smoke 嘛，到而家都系嘅，即系佢哋又觉得 Canberra 你可以住大屋，你又揸车又唔使泊，又冇塞车。又唔使惊拍唔到位，咩都有两间你可以选择。 系咪佢哋啲问题永远都系我读边间大学咧，跟住我搵份咩工咧，跟住咧之后就买楼啦，我买咩楼咧咁样咯，跟住车就通常我就冇买嘅咩。所有人都系嗰 set 问题咧，即系好啦 artificial 咯，即系你其他城市你会见到可能啲人可能我做餐馆开 coffee shop 或者打工或者。做 iBank 做 bank 做乜都有噶嘛，呢度唔系，呢度全部基本上都唔 Q 死问你做咩，你边个部门噶？即系喺度出世嘅人唔系，喺度长大嘅人唔系咁睇咯。 咁地班啲数据，大家嗱，香港都系啊，最纵然吓、啊，又雨伞革命啊，又话啊政治咁多俾大陆打压啊，或者大陆人吓、啊、即系入侵呢个香港啊，喂，咁香港都排第48啦 ，OK。咁但係呢我哋同香港有好大竞争力嘅即係上海呢，咦唔係排得高过香港喎、啊、竟然係、啊、排71喎、啊、咁基本上比起香港、啊、上海係冇香港咁有名气喎、 啊。香港 ok 嘅，如果你係即係你可能 expert 啦、啊、或者你係住嗰方面解决到香港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唔喺香港，你唔系香港人咧，香港系 O K 嘅，我真系想咁讲。 嗱，咁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喺雪梨咧，即係我睇翻即係譬如話我依幾日咧，我就上咗去依個高即係 Central Coast， 即係我哋雪梨對上北岸或者係一個即係一啲城市度玩啊咁樣。咁我依一兩日咧，喂，我感受到真係澳洲氣氛喎，我覺得即係我有啲 我即係你喺度住，跟住你 可能我作為一個唐人啦，即係可能我生活圈子都離唔開依個唐人嘅圈子當中啦。我覺得即係我擺脱唔到我有個迷思啊！我喺個澳洲生活嚇，即係喺個外國地方生活，但係點解我周圍我身邊我食嘅嘢、我做嘅嘢、我行嘅嘢，點解我成日都見到咁多唐人嘅咧？我見到咁多即係見到咁多殘體字啊！我又見到咁多即係大陸嘢啊，或者係好多連鎖嘅一啲嘅做物流嘅鋪頭啊，即係幫人運奶粉啊、運尿片啊咁樣。 翻工都喺唐人街附近。 係，我翻工亦都喺唐人街附近啦、啊，咁樣。咁所以咧，我依一兩日咧，我就上咗去。咁我喺即係陽光與海灘啦、啊，依一兩日都即係同我女啊，或者即係同屋企人啊，喺沙灘度度過咯。喂，我覺得真係澳洲好 home and away 喎、啊，真係嚇、啊。即係我喺沙灘度玩到攰啦，曬太陽曬到窿得滯啦，咁我就去買 fish and chips 啊咁樣。跟住我見到方圓十里裏邊都冇一個黑頭髮白黃皮膚嘅，即係我覺得喂咁先至係外國生活嘅嘛，好似去咗第二個地方，好似去咗第二個國家咁樣。咁我揸翻個零鐘頭車翻嚟，落到嚟一開個車門就見到個唐人，啦，就聽到國語啦。即係我都好似翻翻去一個另一個世界咁樣咯。 咁咪爽咯，一個鐘頭車就可以去外國，個零鐘頭車翻翻嚟，唔爽咯、啊，最爽咪呢個咯。 你唔使去到咁遠㗎，你去。D.Y. 嗰啲已經冇中國人噶啦，中國人其實係圍生蛇咁圍住喺嗰啲火車線嗰度嘅咋，你離開嗰啲火車線咧就見唔到啲中國人噶。 多謝，搬過嚟 Canberra 咪得咯。 喂 ，Canberra 唔少 ，Canberra 都唔知幾多唐人啦、啊。 我話我唔益你啊，你搬過嚟你就知。 唔係我去迪神嗰度，即係坎培拉嘅一個 suburb 啦，即係迪神嗰度。哇！你即係基本上你係十個人有八個人係唐人嚟 嘅。好啲好多唔係唐人嚟㗎，好多嗰啲係其他亞裔啊，同埋十個有八個都有咁多嘅，咪、就、嗰、是、個圈嗰、那個正方形咯。但出咗正方形之後就冇咯。 都係西人嚟㗎嘛？ 系好犀嘅。 嗱，咁讲开啦，即系首先恭喜吓雪梨同埋墨尔本先啦，咁啊坎培拉继续努力啦。咁但系咧近排其实澳洲咧都新闻里边咧有翻一啲种族歧视嘅新闻。咁其实即系我哋几个礼拜之前讲嘅一集里边讲一个澳洲嘅土著球员，即系 Adam Goodis 咧就退役啦，咁唔再打呢个嘅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 啦。咁就退役咗之后咧，咁亦都有即系种族歧视嘅新闻不断出。业务啊，糖水 冇错啊，咁佢咧因为顶唔住俾人 hurt 咧，就承接翻上集讲啦，就结果咧都宣布退休啦。咁之后咧就呢、這个澳洲有一间老牌嘅百货公司咧，叫 David Jones 咧，就请咗佢做呢个拍广告，叫做代言人啦。咁就系几个，佢系其中一个啦。咁拍咗一段片咧，就唔知道你有冇睇啦。咁佢 hashtag 就系、是。我谂佢主要喺互联网嘅，我就冇喺电视睇过，就 it's in you， I-T-S-I-N-Y-O-U 咁样，你 hashtag， 大家可以睇下，我觉得段片发得非常之型喎。 但系我谂啲网民对呢个 it's in you 嗰个 hashtag 有好大反应喎，系咪？ 系啊，咁跟住咧就呢段片出咗之后咧，就David Jones 嘅。网页咧就惹嚟好多种族歧视嘅留言啦，咁咧嗱，包括咧就话咩你哋好少见到啲Aboriginals 喺土著喺 David Jones 啊，因为太贵啦，laugh out loud 咁样，跟住 即系少啲土著买唔起啦，系嘛？ 系啊，啲土著买唔起啦，佢唔系好憎啲白色嘅嘢嘅咩？咁佢应该喺套片度着翻。即系着翻土著嗰啲衫啊，诸如此类咁样啦，跟住话 he is a wanker 咁样，即系好多种歧视嘅言论喺 David Jones 嗰度嗰个网页嗰度。 咁 David Jones 有冇 block 人啊？ 唔知佢，我估佢冇啦。咁但系跟住你又知澳洲人 噶，咁梗系有好多人又会走翻上网页度支持佢啊，咁样，咁同埋其实好多人都会赞翻 David Jones 今次请咗 Adam Goodis 做呢、這个。拍呢段片咯，同埋真系拍得好嗰段片，我真系要一再赞赏阿 David Jones， 同埋系唔 David Jones 一般嚟讲，你会觉得佢系守旧一啲噶嘛？咁嗰段片就一啲都唔系啦，即系尤其是如果佢我谂佢都系摆喺互联网上面播咧，都可能系即系有另一种市场嘅方针啦。即系再讲清楚啲咧，其实点解呢件事咧系咁特别咧？就话。即係種族歧視嗰啲成日都有㗎啦。咁第一呢個係一個土著點樣唔同呢，上次大概都講過，再講清楚啲啦。咁佢就係話呢個人佢係 The Australian of the Year， 佢喺澳洲文化入面最重要嘅一個 sports 入面 AFL， 佢係一個好出色嘅球星。咁你哋靴佢逼到佢退休，即係你對一個土著嘅種族歧視呢係最赤裸裸嘅，即係譬如你可以話你可以憎 Muslim， 你可以話佢哋有恐怖主義，佢改變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憎啲蝗蟲，你話佢買貴曬你啲嘢，咁你對於一個土著，你可以講咩？跟住有球員白痴到話 deport 一個土著喎。你 deport 呢个土著点啊？ 佢喺嗰度住嘅，即系佢系先过呢个地方系佢嘅，佢系先过你喺呢度住嘅，即系你点可以 deport 一个先过你喺度住嘅人嘅咧？咁样 咪阻住啲位嘛，阻压住啲位啊，所以唔中意佢哋啦。 唔系之前咧就系、是、我哋之前嗰集嗰阵时仲喺度拗紧，究竟即系靴佢啊？究竟系一啲系咪种族歧视言论，定系因为佢个人球品唔好，或者吓佢球星扮大牌吓，成、日都喺度即系要光环，或者系攞住土著呢个名衔吓，成、日去摄镜，或者系去讲嘢大声啲咁样。咁但系而家佢好似头先唐少讲，佢退咗役啦。O.K. 佢去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商店嘅，即係譬如話即係 ambassador 去代言人咁樣話，去做一啲嘅宣傳工作。咁但係都會去惹嚟咁多嘅抨擊咧。咁我相信呢啲就真係種族歧視啦，就唔係關於佢球品事啦，因為佢已經唔喺個球場裏面啊嘛。 你晨早第一日就話佢歧視啦，好恰啊嘛，堵住。 同埋佢話而家直頭係寫埋出嚟啦嘛，用文字。你喺球場你可以靴佢。你而家佢喺传媒，你冇得靴佢，你唯有喺 Facebook 度写出嚟。咁你已经用文字表达咗你嘅，直头就系用一啲歧视嘅言论写咗出嚟啊嘛，露咗底啦。 不过澳洲啲大企业咧有几好嘢，好似上次 Target 咪请喺英国请一个基佬过嚟拍一辑广告嘅。 嗯。 跟住人哋投诉佢话：，喂，你搞错啊！你搵个基嘅，即系教坏细路啊，又系嗰啲阿乔文啦。跟住 Target 话。Tucker 话佢嘅性取向同我哋选角系冇任何关系咯，即系简单讲，即系佢系基嘅关系差事咩？系咪先？好得意，即系澳洲啲大企业咧，苏花系好多时候都系点讲啊？会系有啲嘅企业良心嘅，即系好多时候佢会觉得我呢样嘢可能我会受争议，我俾人投诉，但我照做，因为我觉得系啱嘅。嗱，咁往往通常系当然会得到大部分人嘅支持，即系可能你可以话会一种。政治嘅計算啦，咁你計算可能，喂，始終澳洲呢笪地方大部分人都係反對啲嘢嘅，咁你會得到大部分人嘅支持，可能你可以會咁樣講，所以佢咁樣做啦。但係即係相比之下，香港啲大企業就算幾大間都唔會噶嘛，即係覺得話啊，可能俾人投訴，唔好做啦，唔好做啦，可能俾人投訴，唔好做，唔好做啦， 即係即刻收聲啊，即刻避免聲啊，或者自我審查咯， 係咬撚曬底咁樣。 是喎，即係我覺得係澳洲係好多大近年好多大企業，即係嗰個文化上好進步，即係好 progressive 喎。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同埋互聯網係特別佢嗰個取向係特別progressive。即係我都好驚訝，譬如有啲企業嚟 Telstra 嗰啲呢都走出嚟支持 LGBT。 LGBT。咁同埋你都睇到其實有分裂，我覺得。即係譬如可能係有一班人係即係主流城市主流嘅人係比較 cultural progressive， 但係有一班人唔係咯，幾死硬嘅添啊，仲係。 唔係嗰班其實通常都係好，即係嗰班其實嗰班 so called 叫做 bogan 咧，即係好似美國嗰啲 redneck 咁樣咧，即係白種嘅，又讀書唔多，跟住又成日覺得 可能唔会系社会嘅上层咯，即系嗰堆嗰啲佢哋叫 white trash 嗰啲咧，通常咪嗰啲人讲嗰啲嘢咯。真系，喂，大佬，你有啲咩人会咁得闲走去 social media 话我会 comment 呢啲嘢啫？食饱饭冇事冇嘢做嗰啲啦。 我谂其中一个头先我谂有少少提到嘅就系话嗰个 hashtag is in you 啊，即系佢话呢样嘢你都会有，或者系呢样嘢喺你里边啊咁样。咁我谂系啲人系接受唔到，可能话譬如 Dave Jones 揾即系 Adam Goodis 即系土著上去，咁佢用呢个 hashtag 去话俾你听，其实佢有嘅嘢都你都有喺你里边咁样咯，即系我谂呢样嘢系对一班就种族歧视倾向嘅人一个好大嘅一痛针咯。 嗯。 咁但系即系咁，但系冇嘅。你澳洲其实一路以嚟土著歧视呢样嘢一路都发生紧。 都讲过噶啦，就系其实澳洲嘅年青人，佢当佢揾嘅澳洲呢个国家，当佢揾佢身份嘅时候咧，尤其是对呢个共和派咧，佢系。结果是回佢自己的土地上面噶嘛，咁呢个土地同埋系相连于个土著嘅文化噶嘛，所以前嗰排咪都有一单发生噶，就话唔知国会有班议员话唔知咩，好似 New South Wales， 即系佢哋讲系话开一个 party， 跟住咧就话唔知讲一个笑就话咩celebrate 啲咩就土地系属于女王嘅咁样啊嘛，咁跟住又惹嚟啲 Republican 喺度。喺度嘈嘛？ 呢个其实头先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即系或者可以好简短咁样讲下澳洲土著嘅受欺压事啦。咁即系头先阿唐水都讲咗，其实刚刚白人即系 Captain Cook 啊，即系白人喺澳洲 settle 嘅时候咧，喺先前上岸嘅时候咧，咁佢哋就 declare 呢笪地方系女王嘅土地啦 ，the land of queen 啦。咁但系佢哋又系 on assumption 就系呢度系冇人嘅土地啊嘛，即係個 terms 叫做terra nullius 啊嘛。咁、那個問題就喺度啦，因為因為呢個原因，咁從嗰一刻開始，所有嘅土地變成女王嘅，咁就變咗啲土著係冇，即係法律上係對個土地係冇 claim 噶嘛。咁好多時候咧就係點咧，就係、是、因為而家當然大部分土著都喺中部住啦，即係沿海地區已經俾白人霸佔曬啦。咁好多時候就話咧，啲大企業可能要去起個燈塔，或者去掘油、去開油、去開礦咁樣，咁就會趕啲土著走咯。咁但係啲土著可能住咗講緊係真係幾千年噶嘛，係咪先？咁就好多時候，但係就法律上根本就冇對佢哋冇任何保障，因為佢哋又冇地契，佢又唔識字。因為到而家大部分土著其實都係過住即係喺 NT 最多啦，都係過住一啲同以前分別唔係太大嘅生活，同埋佢哋嗰個價值觀好唔同，佢哋。即系唔会话好似一般人咁，希望可以读书搵工，跟住赚钱。佢唔会咁样谂嘅，佢哋唔系另一个 community 嚟，另一个想法嚟。咁简单啲讲就系话，系去到讲紧差唔多五十年前啦。咁就有一个土著就走咗去大学读书，咁啊读 law。咁啊读完之后发觉话，喂咁唔啱喎，点解我哋嘅土地会俾白人攞咗，但系我哋系冇 claim 嘅咧？点解我哋要流离失所，好似即系嗰啲动物咁俾人赶咧？咁佢又走去打官司。咁当然啦，你喺 law school 咁，佢梗系有 friend， 佢只系识啲啦咁样。咁跟住就有律师帮佢啦。咁佢一路打到上嘅高院，打最高法院，咁就好出名嘅叫 Marble Case。咁但系最惨嘅就系佢喺因为呢啲案一定系打到最高法院，咁你起码九十年八年噶嘛。咁当喺得到最后判决之前，佢就已经死咗啦。但系单 case 继续高 ahead 啦。咁最后咧，澳洲嘅最高法院就下咗一个好历史性嘅判决，就是、推翻咗呢一个terra nullius， 即系话无人之地呢一个法律概念。咁呢样嘢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日大家喺杨姐 City 大楼。你買咗之後，因為係 B sample 嘛，即係其實係成笪地送咗，即係你買一笪地嘅時候，成笪地係你噶嘛，係永遠係屬於你噶嘛。咁如果而呢樣嘢就係建基於呢一個 terra nullius 嘅法律基礎上面，咁推翻呢樣嘢嘅時候，咁咪所有嘅澳洲嘅地，即係地契咪話亂曬龍咯。簡單啲講啦，咁 high court 就係話其實唔係咁樣嘅，就呢樣嘢咧，就佢哋只不過係對未曾。賣出去嘅土地咧，係有呢個土地嘅使用權嘅啫，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就係對土著 对澳洲嘅一种一个权利嘅第一次嘅 recognition 咁。咁之前其实点解啲人话澳洲系一个歧视之国？因为其实如果你攞本宪法睇下咧，澳洲有一条写明咧系可以对土著立法嘅，即净系立法对付土著嘅啫。到而家都系有条咁嘅法律喺度嘅。咁当然即系而家就改咗做系唔系净系土著啦，对任何人啦。咁但系其实佢到我记得上次睇佢将条法律改咗，修个宪就唔系净系 target 土著，就是 target 所有人。但系佢最初嘅时候系就系谂住去对付啲土著。其实嗰阵时嘅睇嗰阵时澳洲讲紧唔好耐之前，讲紧可能系八十年前咧。其实澳洲政府嘅睇法就系话，哦，啲土著迟早都会死噶啦，因为佢哋成淤得好厉害啊嘛。咁样就觉得哦，佢哋死咗之后咧，咁我哋要做嘅就 contain， 就等佢哋即系死得舒服啲，咁就得噶啦。咁发觉之后，咦唔系喎，咁样。咁我哋下次可以讲翻，唔好扯咁远。下次可以讲翻，即系嗰个 stolen generation， 其实就喺嗰度嚟啦。嗰、那个威娇就其实对土著嗰、那个恩怨情仇系可以讲好耐嘅，但系今次Alan Gillies 呢个可能系一个触发点。 咁头先我见你哋不问情由吓，都会提起我哋嘅伟大嘅英女王啦。OK， 咁我哋都讲下啦。喂，即系其实依一两个礼拜，其实都即系好多新闻都系围绕住阿习总习大大就去咗伦敦巡视吓、啊，去英国吓、啊、去见英女王啊，又同首相卡梅伦去曼城啊，去依度去嗰度，有最大镬嘅就系、是、英国同中国吓签署咗呢个嘅，即系六十个喺六百亿嘅一个，即系呢个嘅 contract 吓、啊，基本上就系会大陆 design 一个即系核电厂喺英国有一个大陆 design 核电厂，咁、啊、我真系祝所有英国人吓、啊，即系愿你哋平安啊，真系。 成龙哥哥话中国做嘅电视会爆，中国做嘅核电厂唔知会唔会啊？ 咁但系 so far 嗱，即系 touch wood 讲句啦 ，so far 即系大陆嘅核电厂都仲未有一个爆嘅。 跌爆咗我哋唔知啊， 唔知喎。 系咯，包佢俾知喎。 当然我明白吓，你要去同中国靠拢，或者即系卡梅伦自己都讲嘅，就系话你而即系我哋而家同中国有多啲嘅关系吓，咁、啊、其实就互相嘅有一个嘅制衡啦，好听即系难听啲咁讲，其实就系双方牵制住大家咁样啦，即系唔会俾一样嘢去控制得太犀利嘅。咁但系我另一边厢，我觉得就系话，大陆有机会揽炒你啫。 其实大家都梗系唔明白咧，就系话。点解好似英国好似即系又第一个抢住加入呢、這个第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先进国家加入呢、這个咩亚洲亚投行系嘛亚投行啦、啊，跟住而家又咁礼遇呢个习近平啦、啊，去讨好佢啦，即其实不嬲都系咁噶啦，英国即其实你睇翻拉长嘅历史嚟讲。不嬲都系咁样对中国，同埋英国系一个咩国家？英国系即系英国冇乜朋友嘅国家嚟，即系欧洲嘅庙，即系美国佢又觉得人哋冇文化，咁佢系你不嬲都系同中国做生意噶啦，即系100年前咁鸦片战争之前，咁如果而家只不过系一个正常嘅延续嚟啫嘛。所以是正常的我觉得所以冇乜特别的其实呢件成件事根本上。 咁我諗之前都有好多唔同嘅媒體都有報道過啦，即係網台都有好多即係集數去笑佢，或者係去鬧英國咁樣去賣國咁樣去，或者係去舐共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點睇呀？你我哋有咩睇法呀？ 唔係賣咩國啫，佢點樣賣國我唔明點樣賣國。即係唔存在買過呢樣嘢，咁梗係喂而家喂有條傻佬仔嚟派錢俾你使，你梗係對佢好啲啦，係嘛？買咩個？即係只不過係用你喺香港角度睇，覺得哦英國佬應該即係唔好對共產黨咁好，咁但係點解咧？喺英國本國嘅利益嚟講，咁就梗係啦，對共產黨友好係對國家有利益啦。跳成個香港都送咗俾共產黨啦。如果係幫你香港揮啊，就唔會97年交翻俾中國啦。 我諗回歸翻去彭定康所講嘅嗰個一貫嘅立場啦。咁彭定康就係 即系而家英国做嘅嘢就系台湾反对嘅嘢，就系、是、第一佢英国又唔亲欧洲啦，即系英国又唔埋堆啦同欧洲。咁彭定安亦都系反对，非常之反对英国去，即系譬如即系对中国做埋啲咁样嘅嘢，或者去，因为中国系一个流民嘅国家，所以佢英国系应该去抵制佢啦，反对佢啦，做一啲咁样嘅嘢。咁问题就系话，其实你而家做呢啲嘢，你系纵容紧一个纵容紧嗰个流民嘛？啱啊， 但系个流民有水啊嘛，攞钱掟你喎、 啊。系、 啊，屌你得个流民定私人啫，系咪啲 cash in 噶嘛？ 系啊，但系到最终就系话你，到最终就系养大咗佢咯，就系大家同佢做生意就系养大咗呢个流民。咁而家就系、是、出口去呢个世界出制造咗好多问题出嚟咯。 咁咪发财立品噶嘛？ 呢、這个就系、是、哦， 系咪先？你唔会发一大都仲咁啊？ 个 point 就系咁样嘛。 譬如呢个600亿嘅 deal 咧，其实即系对英国嚟讲系 英镑 系40个 billion 400亿，咁我谂对翻澳币，所以就讲600亿啦。 哦，咁、 okay. 但系就会为到英国带嚟多25000个职位啦。即系系嘅，会对英国系本身系有当然有好处先会签啦咁样。咁但系咁讲翻睇啦，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去睇翻嘅时候就话，咁啊卡梅伦有冇帮吓香港讲啲说话咧？咁佢都有同阿习大大讲话，喂。俾香港吓、啊、有自己选择吓、啊特首嘅权利啦咁样。但系呢个都系即系行礼如仪嘅一个 lip service。 系啦，即系都系一个港字咯，系咯。我就咁睇标题党啦，我就见到就话，英国卡梅伦好似话叫俾香港有半自治权，咁基本上呢啲已经系放弃香港咁滞咯。 我觉得香港冇放弃咗好耐噶啦呢样嘢。 系咯，放弃咗好耐，系咯，97年都成个俾翻你，你仲叫我大佬部分出唔少得退换啦，系咪先？提高一啲嗰、那个。层次嚟讲就其实基本上系大国之间嘅角力嚟嘅，即系上交佛谋啊嘛，《孙子兵法》都有讲。咁而家咪其实大家有斗外交。自从金融风暴之后咧，好多国家对美国佬都好懒唔锯噶嘛，因为大佬你系咁喺度印银纸，跟住美窿系咁贬值，跟住我哋啲钱系咁俾你 cap 咗佢。咁所以其实点解会有欧罗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抗衡美窿啊嘛，就系 欧罗变好耐啊，唔系金融风暴之后啊。 点解会用欧罗？就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希望可以抗衡美金，就唔使下下都系一定要咩用美金嚟做结算单位嘛。因为以前你要做 trade 嘅时候，你永远都系你无论边个国家嚟都，我转咗做美金先，美金再转到嗰个国家货币噶嘛。通常如果你 international trade 嘅话，咁佢哋就系想打破呢样嘢啊嘛。咁当然唔系政治嘅一个原因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就喺嗰个金融风暴之后更加突出咗。咁所以而家啲人咪成日都。成日都话一篮子货币啊，中国又话即系又希望可以，咁中国要争霸就更加系想咁样做啦。但系即系我觉得去到而家咧，就系、是、你会见到近轮呢一轮嗰啲外交嘅措施出台咧，即系其实都好凌厉。你由美国有TTP 啦，咁跟住你中国周围系咁同人签双边贸易协议啦，英国澳洲又有一大一，即系澳洲又有签啦，咁跟住你其他嗰啲非洲国家啦，咁你一带一路同埋亚投行就系最厉害嘅两招啦，即系变咗我觉得其实而家咁样搞落去，即系会睇到即系以前嗰个格局一超多强个格局，我觉得好似会有一个洗牌咯，洗成点我就真系唔知啦，但我相信。美国就唔会话衰落得好紧要，但系佢可能冇咗个绝对嘅控制权，亦都唔定。咁中国究竟喺呢次嘅角力当中系会成为一个世界嘅强国啊，定还是佢会好似苏联咁样支离破碎咧？咁我觉得大家真系拭目以待。但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即系好难讲啊。好似习近平到而家都唔冧档嘅话咧，佢可能挨得过都未定。 其实英国。你睇到今次系真系日落西山咯，你睇下英国真系冇乜嘢嘅，你尤其是你金融风暴之后咧，佢哋而家啱啱先至话讲紧就话嗰个经济水平系翻去海啸之前，即系话失业率啊， 各方面嘅經濟數據咧，而家先至翻翻去七八年前。咁你諗下，澳洲一路過去嗰七八年都喺度增長緊嘅，咁此消彼長之下嗰個差別都相當之大。咁你倫敦一路以嚟都係做歐洲嘅金融跳板啦，即係你做金融當然揾好多錢啦，你做呢個生意。咁但係你金融海嘯之後冇就衰落咯嗰樣嘢。咁你英國有啲咩咧？咁你話搞軟實力嘅，咁有啲咩？你推來推去就係皇室、碧咸 啊，最賺到錢咪英超咯。 Jamie Oliver 嗰個咩 Heston 啊，幾個廚師啊咁樣。咁你英國戲冇人睇啊，係得澳洲人睇嘅啫。咁你工業又冇啦，英國。咁你其實真係冇乜嘢噶英國。咁你話撲街又未至於嘅，真係日落西山咯。你睇到英國，咁佢而家都係佢做佢自己，即、就、係、是、一路幾百年嚟做緊勾當嘅，就係做海盜噶嘛。佢哋出身，即係中國貿易啊，呢啲都係佢哋嘅一路做開嘅嘢嚟㗎啦。咁都唔出奇嘅，我覺得係咯。 佢嗰個金融地位都仲喺翻度嘅，即係我都認同佢日落西山就，不過佢日落咗好耐㗎啦。但係我覺得頭先你頭水講得啱，就係佢其實英國都其實一路喺度揾緊一條新嘅出路。佢根本上其實佢都面對好多問題啦，即係國內因為其實以前睇回憶錄。都有講過，即係點解香港啲公務員唔肯曬錢，就係、是、英國佬教育就你唔好俾福利，一俾咗收唔翻噶啦。咁英國其實都係面對呢個問題。咁其實英國到依刻，我諗佢嗰個金融嗰個力量都係好大嘅，因為譬如佢喺歐洲嗰度，佢仲係可以 set interest rate 噶嘛，同業拆息啊，歐洲個同業拆息佢 set 噶嘛，喺英國嗰度喺倫敦嗰度 set 噶嘛。咁同埋倫敦嗰個金融市場嘅集資能力。即係絕對唔會比紐約同香港差啦。即係其實我如果冇記錯嘅話，應該倫敦甚至乎係勁過紐約㗎嘛。如果你話講嗰個集資嗰、那個那個市值啊，嗰、那個集資能力，咁但係就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可能真係剩翻英超啊。咁而家咁佢希望同中國靠攏，希望可以借助中國嘅市場，即係搞活翻自己的經濟咯。但係 當然佢嗰個金融嗰個地位仲喺度啊，但係。佢係冇，佢唔同你美國咧，佢係冇一個 製造業， 實係佢冇一個實質嘅經濟體去 back up 嘅。咁佢變咗係一個，即係變咗個大嘅香港。 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係好唔同噶嘛呢樣嘢。咁你因為你 佢咪收曬俄羅斯嗰啲納錢走嗰啲咯，嗰站咪過曬去倫敦咯。 係啦，咁同埋。你又唔會好似澳洲咁有資源啊，有豐富嘅資源。咁同埋佢另外就係佢做唔到嗰、那個好似美國或者呢啲新世界國家咁咧，吸引其他，即係佢做唔到 multiculturalism， 即係基本上係失敗啊嘛喺嗰度。因為呢個同佢嗰個又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喺呢個個人意見節目入邊，因為佢嗰、那個。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嚟嘅，英國嗰啲本土派講成日講歸英，你嗰啲個移民去到一定會有好多社會問題， 歧視咯，係咁歧視， 係根本係歧視，因為但係英國人不會講出嚟噶嘛，因為佢哋係好 patronize 噶嘛，佢喺心入邊佢一定不會講出嚟，咁佢一個階級社會，佢你講咩 accent 咁細個英國佢仲要分，咁所以其實嗰啲。香港本土派咧話歸英，我都唔知你點歸。你有冇你冇問過人先？第一就係、是，第二你歸咗去邊咧？你歸咗去俾人歧視嗰個位啊？即係呢度唔係英國唔係澳洲啊，大佬。你講兩句 Posh accent 嚟聽下先啦，係咪先？咁你你呢個社會咁保守嘅時候咧，係係另一個問題咯，係啊。你唔可以譬如話吸引移民去帶動佢經濟啊，佢做唔到呢樣嘢。 但佢收咗好多黑人，收咗好多人， 其實收咗好多 印度人，佢收好多 嘅。其實收咗好多，但係如果你比澳洲都仲係少一橛，都可能澳洲嘅比例上嘅一半咁樣。 佢嗰邊啲歧視係咪會好？係咪勁過美國啦？ 我覺得， 因為我知道相對地，澳洲其實係最越，即係比起譬如你美國、英國比啦，即係澳洲比啦，三個地方澳洲係算比較冇歧視嘅地方，即係歧視比較少嘅地方。 唔係，我又聽過，即係我都睇過下呢啲關於歧視嘢咧。歧視呢樣嘢咧係。即系唔系话一个程度嘅，唔系一个 range。 我即系你歧视多啲，我歧视少啲咁样。 其实每个地方有唔同嘅 flavor 嘅，即系系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存在嘅。即系你美国系佢系歧视，但系佢哋系好 outspoken 噶嘛，佢哋咩都讲晒出嚟噶嘛，美国人系。咁但系你英国就唔会噶嘛，咩都唔会讲出嚟噶嘛，佢无论佢点歧视你。甚至乎你唔好讲话你有色人种歧视啦，就算你唔同 accent， 自己系英国人，你都 佢自己都歧视自己噶，系啊，佢自己都歧视自己噶。 系啊，咁你有咩可能系唔歧视嗰啲其他有色人种嘅？冇可能噶嘛，咁就系。咁同埋我睇过咧有一个电视节目咧，其实佢唔知美国有一个 course 咧，即系 workshop 咁啦。咁咧因为有好多白人咧，佢唔发觉自己系种族歧视嘅。咁做完个 workshop 之后呢，佢哋呢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係有一啲歧视，有一啲歧视行为或者思想嘅咁样。咁佢嗰个 workshop 嘅人呢，就将同一个 workshop 呢攞去英国做。咁英国人做完出嚟呢，佢都唔觉得自己有 歧视。歧视。 咁样喎，係。 咁哪坚。 咁其实你睇返欧洲都系咁，民族主义好强嘅一个，其实都系咁，你谂下，英国人秒法国人，法国人秒英国人，你法国人你都秒啦，你唔好讲其他嗰啲啦，系咪先？ 通常系历史即系老牌国家咧，就会容易有呢啲嘢噶啦。 虽然你譬如你法国人，你都系秒人嘅，因为你佢哋因为佢哋好觉得自己文化好优越啊嘛。咁但系你因为出现咗欧洲共同体呢样嘢啊嘛，所以其实欧洲就系话。佢哋去嘗試緊改變一樣嘢，同埋佢哋結合成為歐洲一個大嘅歐洲嘛，佢哋上去，但英國佢又唔參加喎，即係或者佢又若即若離咁，唉唔知點咁樣，即係搞咁多年都係咁樣喎，或者其實佢哋嘅人民生活中就係唔想咯，就係秒歐洲咯，咁所以其實係唔知搞乜咯而家係， 佢從來都係咁樣噶嘛，佢喺。欧洲边个国家强大，佢就联合其他细嘅国家，即系英国国策就系边个喺欧洲做霸主，我就对付边个噶嘛。因为佢知道如果欧洲统一，佢就扑街啦嘛。所以佢永远都系以前，佢永远都系咁样噶，即系咪喺德国、法国中间游走咯？以西班牙强嘅时候，咪喺呢啲国家中间游走咯，即系拉派打派咁喺度搞咯。因为佢唔系咁样做嘅话，佢如果欧洲一统一嘅话，佢自己就岌岌可危啦嘛。所以其实佢不嬲都系咁。 咁但系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即系话咧，香港呢班即系本土，尤其是嗰班即系归英派啊，即系想去翻英国怀抱嘅，即系你谂下啦，即系用个脑谂下啦，唔好傻啦，系啦。 再讲啦，即系好似今次好似深入有几个问题都冇深入讲，下次再 讲。我揾集讲土著啦，啲。 喂，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移民过嚟澳洲啦，快啲。 系，拜拜。 拜拜。